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呢就返到嚟浩浩雙雙。咁今晚呢我哋係講繼續啊，應該話繼續講呢就係建築嘅。咁頭先阿 Freddy 已經同我哋介紹咗啦，話好多好精彩嘅西方嘅古典嘅建築，然後一路去到羅馬時代，去到呢個中世紀嘅建築。咁就由呢個 Romanes 呢就去咗呢個 Gothic 啦，就係呢個哥德式嘅建築。咁頭先呢就 Elvin 就好勤力喎，佢就即係查咗即刻喺 網上呢就係嗰個 Flying Buttress 呢，中文原來叫咩話？ 拱壁。 叫拱壁係嘛。咁同埋呢就話即係啲美國佬啊。 或者叫 扶壁。 扶住 佢啊 ，OK， 扶壁。咁另外咧就话头先嗰个即系美国佬嘅仿制嘅呢个巴特隆神殿咧，即系雅典嗰个搬咗去咧，边度咧？原来美国嘅田纳西州嗰度嘅，系嘛啊，好嘢， 估唔到啊， 都系啲有钱佬做噶啦。好，咁我哋咧就讲到巴黎圣母院嘅。 咁我哋睇返張幻燈片啦，頭先就睇到個就係、 是、爆啦，喺旁邊睇 係啦，巴黎嘅聖母院，頭先嗰張就係個正面啦，咁呢個就係個側面。法國 應該隔住條塞納河睇㗎， 冇錯啦，而家我哋就係喺個塞納河嗰度望，係 啦，望翻過去， 望係啦。 咁咧就法國嘅係一個天主教國家啦，咁所以好多都係天主教嘅教堂啦。 係 法國嘅天主教教堂咧有一個特點嘅就係佢嘅正面一定是向住東面，咁呢個係所以佢個頭先嗰個咧就係我哋叫做個東立面，即係個頭先嗰個咧係個西立面，嗰、那個 nave 即係你見到嗰啲拱壁嗰個位咧就係個東面向住個太陽嗰邊嘅，咁、所以嗰個神壇咧就會係向朝住東面嗰邊嘅。咁呢一個咧就可以睇得到頭先呢一張幻燈片咧就睇得到頭先講嘅嗰啲拱壁。同埋嗰啲窗啦，咁好明顯睇得到咧，就係哥德式建築同之前嘅 Romanes 噶，或者係 Carolingian 啊嗰啲嘅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個牆壁咧係個通透感係大咗好多嘅。咁同埋咧佢 冇咁笨拙啦， 冇咁笨拙係啦。佢同埋咧佢已經嗰、那個工程嗰個技術、工藝嘅技術咧，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佢唔需要靠幅牆嘅厚度嚟到頂住嗰個受力。而係咧，佢係用 column 用柱嚟到頂住嘅。咁我哋睇下一張，下張雲 啊，呢個係內部啦。 內部 啊， 入到去內部咧就睇得到啦。嗱，我頭先講過話點樣叫做哥德式建築咧，就有三大因素。第一個因素咧就係你要有嗰啲尖頂嘅 arch 嗰啲拱門啦。係。點解呢個係一件突破咧？嗱，頭先都略解釋過嘅。如果以前羅馬古羅馬人嗰種半圓形咧，咁因為佢半圓形係一個 perfect circle， 係一個局限咗佢嗰個跨度個半徑同個直徑咧。當你個跨度越嚟越大嘅時候咧， 個頂就越嚟越 平， 係啦， 越嚟越平咧，佢就受唔到力咧，就會 受唔到力， 就會塌落嚟，就會冧。咁但係如果你做呢個尖頂嘅時候咧，呢、這個跨度咧就完全冇咗呢個問題，因為你幾跨幾遠都好啦，個頂型嘢尖咧，佢受力都會射咗。 左邊就頂住右邊，右邊就頂住左邊， 冇錯， 就可以射咗力啦。 係啦， 圓形中間嗰度咧，完全就冇嘢嚟去撐住。 因為中間完全冇呢個受力嘅局限咧，所以可以完全打通曬，變曬做窗又得，冇曬牆壁嘅。咁而所有嘅力咧就落曬去啲柱嗰度。 係， 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頭先講過話，你睇個天花。係 啦。 嗱，嗰個天花你見到一個個好似一個六角咁八喺度接疊咁樣嘅天花咧。就呢個亦都係哥德式建築嘅一個特點嚟嘅。因為咧呢個係同佢施工嘅時候嗰個程序有關嘅，係佢要先整咗呢啲一條條。好似八爪魚咁嘅， 八爪魚嚇。 然之後咧，先至再讓裏邊嗰啲磚又好、石又好，讓嗰個 咧。嗰個就係食力嘅框架。 好多人都以為係。 哎呀， 但係原來唔係。 唔係㗎。 原來咧，佢嗰個係一個框架整完之後，佢整完啲磚上去之後，當嗰啲紅毛泥或者水泥乾咗之後咧， 係 佢係成個係一個 monolithic structure 嚟嘅。佢係一個整體嚟講咧，係一個一片多角形嘅一個結構。 即係你意思即係話，其實唔會一度都食力㗎啦。 每一道都食。佢個概念就好似我哋小學生玩呢，你俾張紙擠嚿嘢上，張紙就彎咗。但如果你將張紙接完之後呢，嗰張紙可以托得起成嚿磚都得㗎喎。 冇錯。 佢就係呢個原理。咁所以呢個又係工程學上嘅一個突破嚟嘅。咁佢又變咗個食力嗰度呢，佢又解決咗一個問題。我哋睇下一張啦，唔該。呢個呢就係最精彩嗰部分。就我都其實幾佩服嗰陣時嘅人會諗到一樣咁嘅嘢，而又真係做咗出嚟嘅，就係佢可以將啲石材，基本上全部都係石嚟嘅，雕到咧變咗咁樣樣，係一個飛檐走壁咁樣樣嘅一個，頭先講咩啊？ 扶壁 或者拱壁， 係 叫 flying buttress， 係啦， 就係佢將嗰個力咧就完全卸咗去外圍嗰啲柱嗰度，然之後就嚟到托住中央嗰個部分， 係 咁呢啲扶壁咧，就係、是、哥德式建築嘅一個好大嘅 最大嘅特徵啊！嚇， 最大嘅特徵嘅， 係啦係啦， 我哋睇下一張 啊，呢度好清楚啦， 係啦， 近距離睇嗰啲扶壁啦， 係啦，嗰啲扶壁如果你埋到去睇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佢全部都嗰個受力咧係係將個力將由中間嗰度咧傳送咗去側邊，然之後經過啲柱。就落咗去地下嗰度，咁從而咧，你見到側邊右手邊嗰度咧，就完全可以釋放咗出嚟，變曬做玻璃窗，完全係唔受力嘅。 哇！嗰啲七彩嗰啲咁啊，教堂嘅玻璃窗啦， 教堂嗰啲七彩玻璃窗。於是乎，自此之後咧，教堂就唔再係黑麻麻啊，好陰森咁樣，而係咧好光猛咁，同埋通過呢啲七彩嘅玻璃入到去咧，就有一啲。好靚嘅色彩去即係呢啲西方嘅教堂建築就係咁樣嚟㗎 喇。其實講真啦，我一個完全外行嘅不懂建築嘅人呢，你睇見呢啲咁樣嘅扶壁啦 ,flying buttress 呢，你咁巨型嘅，但你一下咪行過呢，其實你個心都覺得好古怪嘅，好驚㗎，因為佢哋全部係石嚟㗎嘛，佢本身自己都好重㗎嘛， 係 咪，但佢都有咁大嘅跨度喎，咁你會心諗喂會唔會跌落嚟㗎，一跌落嚟就砸死㗎喇喎。 係呀。 咁但係其實原來佢就係個力學啱啱計好晒。係咪，即係佢左呀右呀咁樣呢，佢就即係嗰邊就卸少少力，但係主個力呢就落咗去地下嗰度。係咪，咁所以佢就能夠嗰啲石頭呢就有一個咁樣嘅跨度。咁但係你一下面呢就完全可以通過晒咁樣，即係幾有趣喎。 阿財哥，我知你對呢、這個physics 係好有。 咁我自己本身係讀物理學㗎。 你知咩係photoelastic 嗰個analysis 啊，你可能都會聽過。 photoelastic 啊。 係呀、 啊。唔熟啊，真係。 MIT 呢有個教授叫 Robert Mark 啊，咁佢就係做呢啲咁專係做呢啲 photoelastic 嘅 analysis。咁佢有一次呢就唔知佢點解有個咁嘅概念啦，就係攞一個呢啲中古時代嘅建築啦，就整咗一個橫切面就 cut out 咗出嚟啦。咁然之後就將嗰啲荷載嘅力呢全部就吊完之後呢就影咗張佢啲 photoelastic analysis 嗰啲相啦。影完出嚟之後，嗰張相你知就會係七彩咁色，你就會睇嗰啲七彩嘅色咧，就會睇到邊度咧 有力喺邊啊， 受力邊度咧係咩？咁佢睇完之後咧，就發覺一樣好奇怪嘅嘢喎。佢睇完呢個巴黎聖母院之後咧，就發覺佢好多呢啲飛呢啲 係啦個扶壁， 扶壁係啦，呢啲扶壁咧係多餘嘅喎。佢話：咦，點解會多餘嘅咧？佢明明佢。expect 即係佢估計呢啲受力咧係會傳落嚟啦，咁但係佢做完呢個 photo elastic 嘅 analysis 之後咧，就發覺喂紅色嗰啲去曬下低啦，好大壓力啦，但係上面呢啲咁嘅扶壁係藍色嘅喎，冇乜力嘅喎，咁點解咧咁？咁後來咧佢就走去抄法國嗰個天文台嗰個氣象記錄，就發覺咧原來巴黎咧每200年咧就有一日。叫做200年一遇啦，咁啦，即係前嗰排話50年一遇嘅水平， 回歸週期啊 ，return period 啊， 200年一遇咧就會有一次暴風，個暴風咧喺某個角度吹過嚟咧，嗰啲扶壁就係要嚟頂住嗰間出，就係過嗰一日嘅啫， 咁犀利， 好誇張，即係呢個咧係好重大嘅發現，就係古代啲人原來咁犀利， 咁叻嘅係嘛？哦，犀利犀利。 佢仲有一個仲好笑嘅，咁或者我哋睇一間睇落去就， 好啊。 我一陣再翻轉頭講呢個 Robert Mark 佢做咗呢啲實驗咧，係哇真係好有興趣啊！我有機會可以再講多啲。 好啊， 咁呢一張相咧就解釋咗頭先講嗰個天花嗰、那個 rib vault 咧，嗰個結構同埋嗰個嗰個木嗰、那個formwork 嘅，即係嗰個我哋叫做 formwork 啦，即係一啲揼木板。準備點樣整嗰、那個 形態、 那個形態啦，咁同埋頭先講嗰個 fine buttress 嗰個扶壁嗰、那個， 係呢度兩度都睇到啦，外面就扶壁，入面就係嗰個 vault， 係 啦，嗰個屋頂。 其實我哋近時睇咧，我哋睇好多 flyers 咧嘅時候 ，fine buttress 嘅時候咧，我哋成日以為咧喺外邊一路撐到入去嘅， 係， 但係其實佢係有。是不同的結構嚟嘅、哦， 斷開咗 嘅，斷開咗嘅，即係我哋有時啊見到好似差唔多個 curve 插咗入去啦，係嘛？ 係啊，其實就唔係 喎，入面又有喎，其實原來唔係嘅， 唔係嘅，嚇、咁所以即係頭先阿 Freddy 即係都解開咗有個謎嘅、即係完全係冇一個 structural 嘅需要喺度。 但係除咗嗰二百年一遇嗰一日， 嚇、 佢原來係。By experience 定唔知佢點樣計可以計得到咁犀利？ 哇！真係好嘢，好嘢！ 巧唔怕舊，最緊要有一個話你知咩係好巧嘅節目。 歸翻我哋節目啦，巧到用時方恨少。我係即係最近咧就去咗杭州嘅橫店嘅影視城咧就考察。咁啊真係啦，嗰、那個真係好巧啦，我都拜服得五體投地。通常我哋搭過影視城嘅邵氏咁，影視城嘅無線搭過咩停車搭過古裝街咁，咁我嚟拍戲。拍戲賺得幾多錢呢？你租俾人拍戲賺得幾多錢呢？影視會淡㗎嘛。我唔係，我租俾人嚟參觀，我當旅遊，將影視結合為旅遊。 巧到用時方恨少，超人林超榮、文公子、Kate， 逢星期一晚九點，迷香港，係有種態度。